众生以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翻嚟第二節嘅香港製造啦，咁咧今日咧呢，頭先我哋頭先第一 part 嗰陣時講咗一啲基本嘢啦，我哋拉捧，但係其實真係好多嘢講， 講過佢個故仔， 唔係真係好多嘢想知，即係譬如路啊，或者你心路歷程講到好老土，即係點解個女仔可以對粵劇 咁多嘢唔揀揀粵曲咁啊？ 係啦，咁多嘢唔揀 粵劇咁樣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講下講下咧，即係我覺得 Abby 對粵劇嗰個認識不止於此啦，即係可能係佢有啲睇法啦，即係譬如或者有啲見識啦，譬如係化妝啊，又或者係嗰啲咩戲服嗰啲咧，我係唔識，我學嘢嘅啫。即係有啲咩得意嘢，即係化妝係嘅，其實係你話係要自己化㗎，一定要。 係啊，即係好多朋友成日都問，即係對呢樣嘢係有誤解嘅， 係 就會問我話：喂，你係人哋幫你化妝啊？你要請化妝師啊？咁。咁 唔係嗰啲化妝會唔會 sell 你？得閒化妝揾我，我識 嘅粵劇化妝啊！ 如果做粵劇化妝咧，係真係好揾錢，但係咧基本上 但冇呢個 position 嘛。 有就係、是、幫一啲業餘嘅表演者， 係、 就是、即係越專業嘅就係都係自己化 的，一定嘅，因為其實自己先最清楚自己個樣係點。 Okay. 但係嗱，點樣界定業餘？嗱，譬如你學生初學算唔算係業餘咧？即係你初初去 業餘應該係自己得閒玩下嗰啲，係 啊，自己得閒玩下，唔係話 即係話如果係啦，我就因為我唔識界定，即係譬如你 APA 學嘅，咁因為 APA 有個正式演出嗰陣時， 你有學 咁就要自己化啦嗰陣時。 你其實基本上所謂業餘，即係好多時就係講話一啲人自己俾錢出嚟做戲啦，嗰啲基本上就會自己請埋人嚟幫你化妝嘅。如果唔識化，咁但係即係唔敢話自己專業啦，咁但係即叫做學過戲。咁樣都 即係業餘，可能即係識個興趣玩一下嗰啲咯。 即係話喺呢個世界裏面，你 得閒唱下曲， 唔可以話唔識化妝。即係每一個演員都要幫自己化妝咯。原來咁樣，咁仲有咩嘢注意啊？化妝 注意啊！其實我自己幫自己化妝都好走 嘅。係咪搞好耐嘅咁樣搞？ 化妝即係基本，如果嗰一晚七點半開場嘅話，我就可能四五點要去準備啦。咁如果做男仔就好啲，做男仔就可能戚完眉咁就即係就開始畫自己嘅樣。咁但係做女仔嘅話，事前咧仲要即係前面嗰啲頭髮咧係真頭髮嚟嘅，咁就要用一啲叫刨花嘅嘢，就即係 貼落去 打片子，咁就將一條直嘅頭髮就打成去平時尖嗰個型出嚟先。 哦， 要將一條直嘅頭髮 都係自己搞曬嘅要。 基本上。出去做即叫做做下男啦，叫行行企企或者即係 嗰啲角色， 係啦，或者 茄喱啡， 其實好多基本上都係自己打片子嘅。 哦，但係嗰啲要學咧，耐唔耐㗎？即係嗰啲打片子都要學㗎。 我真係即係到而家我自己打劇都打得唔好，呢、這個真係好困難，我覺得呢樣嘢真係。 嗯。 因為好容易又會散啊，你又唔可以要佢好厚，咁你又要 尖，好高難度， 複雜我都覺得。 我對呢啲即係我化妝唔好話，我化妝我唔識化。 即其實基本上化妝啊，即係帶頭啊嗰啲都要自己。 其實你覺得譬如咁講啊，你咪唸唱做打啊嘛，咁又化妝啊各樣嘢，即係成個學習粵曲嘅過程，粵劇嘅過程裏面有啲咩係最難嘅咧？即係 最難。我喺演藝學院 對你嚟講啦， 我覺得好難嗰樣嘢係即係我有一科咧，就係要聽音同埋寫譜嘅。 這個對我，即我 做一個演員，我本身 suppose 自己就 我入去嗰陣，我 suppose 自己我識唱識做咪得咯咁。咁但原來唔係，原來做一個演員，你仲要你聽咗嗰啲音出嚟，你要隨時寫得出。 嗰個係咩音？ 係啦，例如得得得得咁，你就要即刻寫得出 mi sol re mi do 咁。 哦，即係用哆咪發嗦拉提哆嚟寫嘅。 唔係，係用宮尺譜嘅。 宮商角徵羽咁樣。 宮商角徵羽係另外啲嘢，我哋宮尺譜就係散斜宮翻。廖户医生即系哆来咪发嗦拉提哆咁样， 系啊， 但系佢用第一次听我呢个 系嗰几个音， 宫尺谱啊，咁另外就系、是、因为佢粤剧就系、是、佢会俾一啲自我，咁之后例如有一啲叫帮忙嘅东西啦，例如我要个事工慢板，即系一个叫当佢叫曲牌咁嘅嘢啦，咁事工慢板，咁我就要望住啲字，我仲要喺度谂。那個到底是怎樣唱，可以怎樣唱呢，怎樣拉那個腔呢，怎樣收音即這個對我來說我覺得很難、啊 嗯、 因為不是下下 我聽都覺得很難 是、啊、我都覺得很困難即不是說下下一定有些舊有的劇本，即例如《帝女花》這些你大家聽慣聽熟你就這樣都懂唱啦，但是當你可能拿到一個新的劇本，或者你只是那個劇本只得堆字的，那你又要懂得怎樣唱，這一下就是要學識咯，不會下下人唱、 嗯、我聽到這裡我覺得粵劇是很文武相全的，真的你想想 又要打， 又要打關鬥，又要什麼拉嘢又成，這些是很武的方面，跟住音樂那個 創藝， 你的創藝又是文的方面、嗯、是很誇張，要學的是見到 很多咯，即是很不同，很 diversify 的東 西咯， 即你做其實我啲老師成日都講話，做一個粵劇演員要兼顧喺台上面，你要一路唱一路做，之餘你仲要即係要仲有鑼鼓咧，你要隨時要有個鑼鼓，要食鑼鼓，即係嗰下撐嗰下， 係、哦、啊，仲要記埋啲走位咧， 係啊， 好鬼幾多， 難過拍電，好似難過拍戲咁樣。 成個 production 係即係你當由初初要唔識嗰套。戲啦，即係譬如你話路遇為例咁樣，唔識咁樣到真係演出要係咪要排好耐好耐咧？即係幾個月咁樣。 喺演藝學院嚟講，因為我係完全唔識嘅呢套戲，咁、嗯、所以我就用咗一個學期去學咯。 嗯，成個學期去學。 但係你係講你已經有啲根底㗎啦、 我其實我入到去，即我真係當自己係零嘅。 嗯， 係。我唔係當我根本就係零嘅，唔識嘅。咁就係由即係可能九月。開始排開始學，咁就可能唱開始啦，咁之後就開始行位啊，做啲點樣動作啊，咁去到十二月嘅時候就演出咯。 嗯，一個 sam 啦，即係咁講，啊唔係一 個 sam， 係一個 sam 啦，一個 sam 咁理解。 係咪有啲想睇係？ 哦，有想睇啊，有想睇啊！我哋播我哋播跟住嚟第五張相啊，零五應該好快。 再去 再去后三张啊，哇！ 再去 啊，系啦，系呢张，系呢张，系。 我就系 呢个咩嚟咧？ 呢个路遇系临尾完咗扎架啦。 路遇 就系粉红色 最右手边， 最右手边粉红色嗰、那个 做一个咁样嘅动作， 做动作， 两只一只手举高，只手系喺条腰嗰度嘅。 呢出嘢就系《龙凤争挂帅之路遇》。 系啦，咁就系即系成即系套戏叫《龙凤争挂帅》，咁呢个就系其中一幕折子戏咯。 咁你系咩角色啊？属于 我系一个跟班啦。 OK， 系啦， 流落。定系 卖，即系当佢个贴身，又唔系叫妹仔嘅，即系 贴身保镖 嗰类嘢。 贴即系我老细 头马 将军咁样， 系啦，头马头马 系咯，嗰类咯。 即系有咩事，老细同人嘈咧，就跑出嚟打。 我就系、是、 男仔嚟， 女仔。我嗰阵有片睇嘅就系、是、我嗰阵。隔篱嗰条友喺度阻住晒，咁样就同佢嗌交咯。 喂， 就叫佢唔好阻住啦。 我哋睇埋嗱，睇近啲你嘅装束先。我哋喺下张相嗰度有个嗱，呢、這个系你个造型啦， 系啊， 即系粉红色成套咁样样。 系啊， 而家先睇得清楚啲。你头先话嗰个头发嗰个系咪就系指嗰个额头上面 波浪形嗰啲？ 呢个系 嗰啲叫咩话？唔记得咗。 片子啊，一片诶、一片片嗰、那 个。一片片。 一片片 的片，是餐艇 仔，不是走一片片的片， 例如一片 薯片的片 啊，系啊，系啊，系啊， 骗、啊、子，我以为骗徒， 唔系层出不穷嗰啲， 系啊，咁嗰啲即系骗子，跟住即系上，其实个头嗰部分都系你自己搞晒啦，咁样。 演艺学院有一个有一样嘢好嘅，就系、是、会请一啲叫医生， 嗯， 即系帮我哋去 整好晒呢啲嘢，咁我哋就只係化好自己嘅 妝。即係你帶個人落去化好自己嘅樣，跟住之後嗰啲 衫嗰個 係啦。咁但係出邊嘅職業班就要自己搞掂咯。 哦， 咁呢個就係、是、因為仲係學生嘅時候。 嗰個咪叫做上頭啊？有聽過 上頭？ 唔關事嘅，唔關事， 唔關事，唔關事，上頭係結婚 結婚嘅梳，笠啲嘢上個頭度啊。 但係呢嗱，但係呢啲咧咁嘅裝束咧，你當搞掂咗係咪都係一粒鐘之內嘅事嚟㗎？定係 都做女仔嘅話，我基本上係四五點開始。 即係兩開場前兩粒都三粒鐘，係啊， 因為我知呢啲要好耐好耐咁樣樣嘅，係啊，咁跟住就我哋去下張睇下，再下張好似同頭先差唔多， 即係劇照咯， 劇照嚟嘅，呢個嗰個唔係你，哇，嗰個係你嚟喎，係喎，左右手邊嗰個係， 係啊， 咁跟住之後有得睇片嘅係嘛，睇翻睇下條片講咩，睇下條片成五分鐘係嘛， 可以， 係差唔多，照我先。是不是有聲的這個我忘記了播一些來看看，順便我們那個播聲之餘又可以放我們把 可以後少少啦，後少少 後少少啊，哦飛後少少飛後少少少少 對 了這裡是這裡怎樣 就是你做的， 九龍精那個就是 Abby 啦， 你快點讓路給我，你不要阻住曬啦， 即是在街道嗌緊交，在路上面遇到呢個路遇， 係啦，喺路撞到 佢撞你喎！ 你快啲走開，你唔好阻住我，你俾我哋行先。我老細係有幾咁好，有幾咁叻啊！咁 嗰句嘢係點唱咧？你記唔記得噶？你快啲！ 我記得嗰陣係話咩 唔係嗰個歌詞、啊。 就係話你係咩牛鬼蛇神啊、芝麻大豆啊，夠膽喺處沙塵咩沙塵氣焰啊！ 哦， 嗰啲咯， 哦，原來咁樣樣。 跟住之後就佢又好似懶叻咁，之後我就話：哦，原來你係因為嗰、那個另外嗰邊個老細叫平南侯嘅啫。哦，原來你係平南侯個大後生，唔怪得之把口咁下流賤格啦，咁樣話。 哦，原來 即係嗌交咁樣。 明白。咁嗌完交有冇？ 冇啊！跟住 攞嚟打兩句督撐咁嘅。 冇啊！跟住我老細出咗嚟之後，佢哋兩個冧對方咁樣。 哦，你老細係平南侯，出咗嚟之後就冧對方。 平西，我老細平西侯。 平西侯，平南侯。係啦。跟兩個就心。咁样 系啦， 好搞笑， 唔系几得意啊！而家 系好得意啊， 系啊， 即系啲僆喺度打交，跟住个老细 系嘛？咁个片有冇话最后有啲咩？除咗佢两个心心，佢两个出嚟未嘅最后尾， 后尾出咯，但系条片冇噶啦， 系咩条片冇噶？ 啱啱一开头嗰两个就系我老细咯。 是咩？系咩？我哋去到片尾少少啲睇急急啊！哦，即系你继续嗌 keep 住嗌交啫， 嗌咗五分钟交啊！ 嗌咗五分钟交啊！咁冇理啦，睇唔晒 ， 即系我哋翻嚟先，系啊！咁即系呢啲系即系 APA 嚟读嗰阵时嗰个 演出啦 咁样，系即系除咗呢样之外，系咪仲有其他嘅演出啊？咁样样 仲喺演艺学院入边嘅， 系 演艺学院有做过。有一個改編喺唔記得係咪昆劇定咩嘅，就係《八仙過海》，咁我就做過旁證。 哦，有相喎呢個， 我係 九零九啊嗰張，跳一跳先呢個。 呢個 係咩？你旁證先啦，旁證先。 哦， 呢個《八仙過海》旁證。 係啦，咁呢個就中間有一個少少，即係我呢個係開場嘅時候嘅動作嚟嘅。 嗯， 系啦，咁都冇咩话点特别，因为其实即系八仙过海嘛，咁海入边我就其中一只海鲜咯。 即系我谂到啦，即系小学咧嗰啲剧嗰啲音乐剧咧， 扮嗰啲萝卜啊， 个花花咧中间有个窿就有呢个当然啦， 呢个就有少少困难嘅。 多呢个高阶咁多啊，即系要学要练嘅，就算你旁征都要练啲走位。 呢个就行，呢个练咗我行台步，因为其实做花旦每一步咧就好似半步咁样行，咁但系又要围住。整个台咁样行个圈啊，咁即系呢个系练我台步嘅，反而只手就冇乜嘢做，就揸住个磅嘅啫。 即系夹下咁样。 系啦， 唔使夹嘅，定系呢个要？ 呢个要夹啊， 都要夹，即系有阵时收埋，即系收封埋。 呢个就要即系练自己行好快咯，行好快之余又要行好细步咯。 哦，即系碎步咧，你练咁样。 类似， 即系嘟碎步。 粤剧叫行圆台咯， 行圆台咁样。 系啦， 咁我哋睇翻之前嗰张，之前嗰张系 呢个就系。 男仔嚟喎， 即系 方丈， 方丈哦， 唔系法师， 系啦，做法师嘅，咁就系《紫钗记》花前玉合其中一个角色啦。咁就呢、這个系对我嚟讲都几大挑战，因为好少可话即系一个女仔走去做一个白阿伯嘅。 系， 咁我觉得啱啱就因为把声出现咗问题，就转咗行当，咁就学校就编配咗我做呢、這个。即系呢个角色咯，咁就男仔。我嗰阵 咩叫做行当啊？啱啱听你讲， 系啊，我都想知道。我揾资料睇到呢个字，但我唔明 白。哦，行当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是、粤剧就冇分得咁仔细嘅，咁、嗯、就即系生旦、或者丑啊嗰啲就叫唔同嘅行当。 即系角色嘅类别嚟。 系咯，系咯，系咯，系。 嗯。 在即中國例如可能京劇啊嗰啲就會再仔細啲，可能就係職介咗人青衣啊、小旦啊、老生啊，即會有咁行動。但喺粵劇嚟講就係、是我學男仔，咁我就基本上文武生啊、 就叫文武生 啊、文武生、小生啊呢啲都要學，即都要做咯，唔係話做死一個。 即花旦就係嗰個女主角啊，通常。 系啦，咁就唔会话再分到好仔细嘅。 咁、哦、所以呢啲就叫做行当啦。 系啦， 明白好。 嗯，明白，明白，明白。我哋睇，我哋睇埋诶，我谂紧睇唔睇埋，因为我想睇埋水法嗰度咧，先讲个。 哦，好啊，好啊，好啊。嗰、那个系跟演艺学院就去咗。 我哋睇诶嗰条片水法嗰条片十喎，睇埋。 呢个喺山东嗰阵学噶。 系呢度，即系呢度系山东嚟。 呢个山东嘅 咁就 喺度揈头 揈水法咁样，呢、這个又系好深刻嘅。即系如果我睇粤剧，但系一路见咧，通常啲人揈水法咧，通常跪喺度，喺度哀忍，哀忍唔知啲咩嘢啊，或者系六月飞霜啊。 其实水法系好多个唔同嘅， 都会用到 咩 scenario 先用到咯。即系我自己都唔明 白。系咯，其实嗰个 我成日觉得系好冤枉，受到冤屈，或者喺度求人嗰阵，哎呀咁， 都会 即系嗰啲啊。系、啊、 都会， 但系咁样揈法好攞命嘅， 好攞命。我记得我嗰阵学完，我条颈真系痛咗几日啊，真系。 咁样， 唔系因为我想 长啊嘛，咁错。 系啊，因为我想讲叶问，我细个玩过。 我嗰阵仲要系假发， 绑住地桩， 住一条，即系平时上台嗰啲咧，人哋系真头发，咁即系啲头发好靓啊。你喺度揈嘅时候，你要点样整到佢一条嘢？你就咁平时揈头发，啲头发散啦。 系啊系啊。 咁嗰个嘅话，你要整啲头发真系 真发嚟噶。我见好靓嘅粤剧 咧， 我以为黐 所有都系。真法嚟 嘅，系啊， 基本上都 容许假发， 唔靓咯上台效果，所以好贵。 好靓啊！我见真人嗰啲咧长发系，我以为黐上去，我以为系 好贵嗰啲， 即系真发嘅做嘅假发，系咪咁嘅意思啊？ 真发做嘅头发， 头发 哦，真发做嘅头髮， 即系佢戴成粒上去嘅，系嗰、那个系真发嚟嘅，你意思系？ 系啊系啊，真头发 哦， 明白， 好贵啊！ 貴啊！即係如果花旦一條正邊咧，即係可能長到落腳嗰啲，係講緊過萬嘅。 哇！好貴啊！ 哇！咩好長？係哇！冇錢玩。 嗰啲片子都係真頭髮啊！嗰啲片子都我嗰副都買咗過千，好貴啊！九片嘢。 但可以用幾耐咧？嗰啲嘢 錫住用都應該用到幾耐嘅。 OK，OK， 系 啦， 系啊，我哋睇，我哋继续睇埋呢张 先。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睇下一张，呢、這个系嗱呢个咧， 呢、這个似男仔喎、 啊。呢、這个系关乎你去蒲台岛演出嘅。 呢个系天鹅蛋， 天鹅蛋 系啦，就喺蒲台岛做。 系点解我去咗蒲台岛嗰度做嘅 咧？即系机缘巧合下就识咗一个即系。叫做戲行入面的人啦，咁因為其實天后誕的時候就周圍很多戲棚，咁啊周圍都不夠人，咁就揾咗佢入去做戲咯。 就唔關 APA 事嘅呢、這個， 唔關 APA 事， 即係你自己走去識咗啲人就即係 freelance， 即係 被撈， 咁就走咗去蒲台島嗰度，跟住就有個咁嘅演出咁樣。 嗯， 係啦。 呢、這個估下先，著住一件長袖衫嘅喎。 其實我覺得係做路人咯、 啊、 個角色。 啊，係啊，但係咁樣我覺得似嗰啲 靚仔嘅， 又係仔嚟嘅， 似生嗰啲人咪叫做 小生咯， 個樣啊，小生。 但我的角色是路人，我記得那晚化了成個幾鐘妝，跟住出了幾分鐘之後我就， 哦、 我那晚的工作就完了， 因為戴曬有個冠啊咁樣咧，好似 啲係 咯書生咁樣嘅 feel 嚟嘅喎。 哦， 好靚嗰套衫就係特登影咗張相。 但套衫唔係嘅， 唔係呢個就真係即係阿公嘅，即係借嘅。 咁蒲台島你啲演出係咪一年一度嘅？ 定係係啊係啊係一年一度。 天后誕就一年一度， 誕我一年一度咁樣樣，即係逢天后誕就一定有， 一定有啦。 嗯， 好明白。咁我哋繼續睇埋先， 呢、這個就係琴晚 嘅，琴晚嘅， 係 咁新鮮。咁邊個係你嚟嘅咧？究竟 猜猜我是誰咯？ 後面右手邊， 右一。后面 有一，右一， 后有一， 系啦， 系嗰个太监。 其实嗰个系家园定太监？ 太监啦，呢、這个碌。 呢个系清装嚟，呢套清朝。 系好明显，清清装啦。 咁就系西九新星展，我就又系人哋出边揾咗我去做下栏， 就又系揾你做仔。 我基本上而家都做仔噶啦。 哦 ，OK， 你接受咗你做仔啦。 我都觉得自己做女人系一件好核突嘅事。 是咩？我明白。 咁俾翻，啲身段太唔靓。 俾翻个真样人嚟睇下一张我先啦。呢张系啦，你同一个前辈影啦。咁 罗家英先生。 哦，罗家英先生系啦。咁呢个系你嘅真样啦，已经，因为见得太多你化妆嘅样啦，唔认得啦咁样。 這個就是因為他是、戲即西九的戲曲新星展，他就是藝術總監、嗯、那這個就是昨晚慶功宴影的咯、 是啊、 明白、嗯、 他有沒有贈你幾句這樣 他說我做男仔挺好啊 你做男仔挺好啊 因為那時候去重慶已經見過他，那時候就學女仔的、 uh-huh. 哦、原來是這樣。那你昨晚是吃飯這樣 吃飯慶功宴、 哦、我們快看下張再飛呢、這個昨晚吃飯啫，成班人費事出咁多，再睇下張再睇下張。嗱呢、這個咩嚟？ 哦呢、這個有趣喎、 啊，呢、這個係幾個唔同面譜，好似海綿寶寶咁樣。 哦呢、這個其實我個角色咧就係做鬼仔，即係小鬼。嗯。咁呢一套戲咧就係、是、改編咗張國榮嗰個《倩女幽魂》。嗯。咁就變成粵劇啦，咁我哋就係做嗰啲鬼咯。咁、嗯、就呢、這個個老闆好好嘅，俾咗好大自由度我哋，咁就自己化鬼嘅妝咯。 嗯， 咁你就整咗啲咁得意、咁新潮 的。其實我想扮即畫兩個大圓圈隻眼，我諗住自己係好似抄抄地 Minions 咁噶。 哦， 呢、這個海綿寶寶喎，個 我聽到個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黃色嗰個啊嘛，就係、是、你嚟。 好似海綿寶寶喎，真係，但係唔係真係抄佢嘅。 似咯， 似咁、嗯、樣。我哋翻嚟先，我哋 cut 翻嚟先、嗯。其實咧，我哋想預留翻少少時間咧，我講翻咧，其實講翻啲少少硬啲嘅嘢啦，因為咧。因為講真粵劇，你話粵劇，因為粵係廣東啊嘛，嗯、就係、是、好明顯係喺廣州或者廣東其他地方 都有 香港噶啦、嗯。因為以我所知係喺十九世紀末嗰陣時候慢慢傳到嚟香港，同埋粵劇係有一期被禁過啊，喺大陸嗰陣 文革嗰時候咯， 文革啦，同埋以前清朝嗰陣時候太平天国俾人禁過、嗯，所以變咗一路逼落南下咁樣樣。 係、嗯、 咁直到譬如你話之後香港我哋聽過嗰啲 association 叫做百和會館咁樣，會館已經是 很出名的啦，但是原來是出名得嚟係係咪去到係咪去到係根本係唯一的咧，定係仲有其他嘅團體咧？ 叫做係咪叫做即係一個總商會？ 其實是一個大 佢會統籌嗰啲嘢嘅 總商總會咁樣。 係咯係咯，咁但係其實民間即係學粵劇啊嗰啲都有好多人自己去搞啲曲社啊嗰啲可以學嘅。 係、嗯，只不過佢哋話聲俾佢聽啫，即係佢哋都會知嘅，即係話香港幾多人學緊粵劇啊，或者有幾多。 咁佢哋角色係做咩嘅咧？其實 佢哋角色 同大同政府傾嘢係咪？ 我係香港粵劇喺香港裏面嘅總統籌，或者係一啲代表業界去 可能傾 業界 推動 啊，系咯，系啲业界咯。 其实都系推动啦，讲紧系咪？明白明白。咁但系其实香港嗰个粤剧同即系呢个重点嚟呢、嗯？香港个粤剧究竟同即系原 广东、 广东或者广州、嗯、或者系而家中国演紧嗰啲，有冇一啲以你嘅认识啊？有冇一啲好明显嘅分别咧？ 明显嘅分别啊、嗯我谂最主要系因为喺演艺学院咧嗰个模式咧就偏向，因为好多老师都系嚟自内地嘅，咁、 嗯、 所以咧佢哋嗰个模式咧就会系偏向，即系可能好多嘢都会好规范，即系好有一个程序程式咁样喺度嘅。 即系例如上台行 嘅，你行几多步咁都会即系好固定咁样咯。咁同埋会我自己个感觉上就会觉得系比较 show 一啲嘅身段啊技巧啊咁。咁但系香港粤剧我自己觉得就会系即系自然啲啊。系咯，同埋 free 啲， 同埋系好 直情 感情咯，感情咯。因為香港粵劇好少排戲，即係唔會話點樣排好多次戲。咁就好多時即係例如下欄嘅就係上台見，即係冇咩特別嘢做就上台見噶啦。 嗯。 咁 在內地那些可能就很多時候就會不斷排氣，不斷 即是走到哪個位置哪步都要度到好，計到很準樣， 會度咯， 而你會度，但是 你體會這兩個分別是不是就是 源自譬如你在 AP 學那件事是因為內地老師，那你後來出去譬如蒲台島才見識到原來是真正香港的， 臨出之前那就可能看看提綱，即是一些怎樣出啊那些，或者是問人可能是這一幕怎樣出，我是前一刻我才知道，啊，你有這樣的程，因為粵劇有很多程式就有一個特定的名字，就啊，你這樣出啦，你出去站動這樣 就已經，哦，大家醒水，原來，哦，就是這樣出去的了，就是這樣站的了， 即 是 很即時，可能有，哦，香港人忙嘛，啊，即是夾時間都夾不到， 可能 style 是，但是唱那方面呢有沒有說很大分別，唱即有沒有說用假音啊真音多啊， 這個我给两个不同的老师去教过唱歌，一个就是内地一个香港，都会有少少分别咯，但是其实你说唱入面的东西，即你只是很简单平时很流行的歌，香港人是人都是这样唱的，那有时内地老师未必说真知道说这样就可能唱出来就会不同咯，但是不可以说他错，但是平时多不多人是这样唱呢就未必一样， 哦，即总括来说香港可能你觉得是 casual 一点这样， 或者感情那方面 着重一点，对，感情 着重一点，而内地呢就会是比较即是什么都度到好准了，度到好准了， 就是很舒心的一些 东西， 很舒心一点，但是未必会做到那个 流暢啊，成個 我明 白，又未必話即唔可以咁講冇感情， 咁樣未必係完全冇感情，而係 重點， 但係咧 會好機械化， 係啦，即係講我講另一樣，即係譬如換個另一個演員，可能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 都係 大陸嗰套 system 嘅話， 係啦， 但香港會唔會係因為 唔同人做，可能都有唔同嘅， 係啦，唔同人做同一個演出，可能就個感覺都唔同，好個人化嘅，可能 或者身段嘅嘢， 好人性化啦咁樣。我明白明白。咁我哋整翻少少時間，我都爭取。我想講前景問題，呢個大家好關心嘅，呢個就 即係講緊食咧。 係啦，咁之後你係有冇諗住係去繼續發展成為一個職業啊，或者咩？ 坦白講冇，係啦， 咁就 原因咧。 原因講 咗，做戲好貴， 即係除咗嗱揾唔到食一回事，係自己都要使好多錢。 係啦，自己要使好多錢，下下都要自己，即係你做耐咗， 即係嗰啲咩頭飾啊、kick clock 啊，全部都係錢嚟嘅。 咁同埋好，我覺得我自己嘅性格嚟講係即係未必話真係好， 即係可能只於興趣咯。 係啦，即係將來就可能會揾老師學，但係就唔會話真係投放好多時間去做戲啦。 咁即係話你係集中學，可能係呢段年青嘅時候都 可能我老嗰陣揾到好多錢嘅時候會做咧， 即係唔憂柴唔憂位嘅時候就去做啦。 唔知即係唔憂柴唔憂位， 機教壞人啊！ 教壞人啊！唔知啊，教我另一套出嚟，係啦。仲有冇補充啊？阿葉文明。 講一下啲無聊嘢啫，就係想聽下佢唱兩句啊嘛，現場係 嘛？ 我哋將呢個雞 有個歌詞㗎， 雞全部都係雞唱做粵劇版啦，唔該，粵劇腔啊， 好難啊！ 唔一定雞嘅，兩句唱下都唔得㗎，你明唔明 啊？好害羞啊！ 唔緊要啊，你唱熟 我哋扮識雞咯，嗱我哋扮識雞，但係其實照出街咁樣。唱不唱到的我最好陪你了，但你唱一句我跟着唱了，行不 行？我不想听你唱， 不是我这么大的唱，是 那些 唱就行 了，是那些，来一来，随便两句， 两句而已，我听听。 飘渺间往事如梦情难应，八劫重啊逢，他愿何卖旧姓啊。 哇犀利，好嘢好嘢， 唔系啊，唔系学过嘢啊， 学嘢啊，真系受教啊，真系，喂真系唔知道，原来仔声咁正，可以真系 ，OK 喎， 我唔识欣赏，但系我其实咁听觉得好 唔错啊 ，OK 啊，系啦，就系咁啦， 好， 喂好多谢你上嚟，真系咁就， 今日 系啊，系啊，之后集集都上嚟啊，就系咁， 集集上嚟， 每一次开头就即系一段咁样， 唱下一次突然， 每次开头一段，你唱香港制造嘅。好啦，咁多謝你上嚟啦，咁有機會再揾你上嚟講第二啲嘢啦，唔知啦。 好， 係啦，咁就下個禮拜再見啦，多謝收睇香港製造啦，咁你哋可以喺 Facebook 自己 at 咗個 group 啦，就呢個 group 嘅地址自己揾，喺香港製造，香港製造啦就揾到㗎啦，係咁先啦，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